你真怜惨。也不分离， 泪在心底，绝不再流一滴。天也灰，被争吵踢，梦醒后没看清你，不能再哭，都变成了。